是 是是是是是是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是 是啊，有時可能就是即係自己人唔爭氣，好難受。 係， 你唔可以再當範圍自己人嚟啊！ 唔係呢一個，其實即係我唔明黎智英啦。如果早一個禮拜咧，就個勢再碌落去咧，即係 CY 就選唔到啦。其實呢個真係好難講呢樣嘢。最慘就係即係人望冇蘋果嗰個影響力啊嘛。 嗯。 其實蕭山都唔係咁講，因為我哋呢邊咧紐約嘅華人咧，其實一直都好似香港蘋果一樣，我哋係咁玩糖糖玩糖糖，諗住佢玩唔死嘅，點知估唔到真係玩死咗佢啦，咁就大家收皮啦。 係啦。 咁咁啦，我都係鼓勵下香港人啦，鼓勵人望啦，就係、是、即係老董我哋可以玩死佢，糖糖我哋都玩得死 ，CY 我哋一樣可以玩死嘅。 咁係嘅，咁呢一個就係、是、即係當然啦，佢連埋中聯辦個鎮壓力量係大好多啦，但係當然即係如果以今日人望嘅力量比當日董賭董嘅力量嚟講，我哋嘅力量亦都係大咗好多。 係係。當然 啦，係啊，咁當然啦，對手又要弱先至可以有得打咁啊，係咪？咁佢咁弱嘅人，性格咁弱，弱點乜嚟打得贏嘅？大家加油啦！係， 好嘅， 多謝曬， 唔該大家。 美國嘅徐生， 係， hey, 你好，我係徐先生， 係點啊？你 係 咁，我就聽到你哋中醫咧，咁我就喺電視度就有睇嗰、那個特首選舉啦，咁都好緊張。咁咧就有幾點咧，就想即係分享一下，因為我聽到咧，即係好多聽眾都好唔開心。咁我就其實我感覺就係話，其實呢個選舉裏面即係有共產黨、有地產黨，但係即係我就睇唔到有代表人民嘅咯。咁我就即係其實呢個選舉輸贏嘅人民嚟講咧，即係都冇必要話唔開心咯。咁除非你話即係何俊仁係代表人民啦，係咪？咁反而我會覺得咧，即係唔開心嘅係咪應該係個地產黨咧？因為即係佢如果係得嗰兩百幾票嘅時候，即係基本上佢最初估計就即係話有少少技不如人咯。咁如果最初即係估計都會輸嘅話，其實係咪即係應該最初係即係投靠人民咁樣支持普選？咁至少即係唔會話即係最後出嚟嘅即係代表地產黨咁樣。 你講緊何俊仁佢哋 啊？ 即係我即係聽到你嘅觀點入面又係含有嗰種即係反對，即係反對即係小圈子，其實呢個係呢一個係喺今次策略上係犯咗重大錯誤嘅，其實係、因為咧，即係呢一個唔係已經唔係有冇普選嘅問題，唔係有政即係呢一個其他嘅特權嘅問題，係即係牽涉到你係咪一個人嘅問題，即係咁。有啲人咧就唔係人嚟嘅，即係如果你侵犯到即係人嘅自由啊、人權啊，即係呢個法治啊呢啲咁嘅嘢。 係，但係你呢一人民今次冇代表啊嘛，所以基本上即係今日嘅選舉係，我覺得係同人民冇關係咯。其實我覺得同人民最有關係。 唔係有你需要人民有代表，而係有啲人係會踐踏人民嘅自由啊嘛。你講咩啫？有啲人選咗出嚟會踐踏人民嘅自由啊嘛。你講咩啫？ 唔係，其實今日咧，因為咧，其實我覺得人民最開心應該係琴日，因為琴日咧，佢哋自己已經選咗出嚟啦嘛，即係講明咗佢唔中意共產黨，亦都唔中意地產黨啊嘛。咁已經 呢一個唔係人民表達啫，意志願就好開心噶嘛。而家事實上嗰個人係執政啊嘛，佢係會拎住個公權力去踐踏人民嘅自由啊嘛。你而家講咩啫？ 佢今日先選 佢而家將會係啊嘛。你講咩啊？你個冚家鏟！ 陳生。